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Java 音乐 ，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赵雷唱了一首情歌给一座城市，而终于以这座城市命名的歌在诞生2年后，于街头巷尾无人不晓。可关于我还在等你这件事，早已在时光的洪流里被深深掩埋，除我之外无人可知。成都对赵雷来说是一座让人深爱并念念不忘的城市，念念不忘到即使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，也把成都当做了一个故乡。我也很想知道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里属于你我的故事，于你而言算是什么。我曾一个人去走过那些回忆里的街道和商店，也曾一个人去吃过那家你钟爱的小面，小面馆的老板娘还是一脸和气，只是再也不会问我从前总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去了哪里。我在曾经我们每天必经的路口和拐弯处停留，以为你会突然的出现，像从前一般牵着我的手。可是每当我犹豫又满怀希望的回头，只有行人穿梭车水马龙，我梦寐以求的人和画面从来都没有。我去了你曾经最爱的那个酒吧，去看了你喜欢的不得了的大熊猫，去爬了你曾经说过很多次要去爬的山，也去了你刚来这里时我带你去过的人潮拥挤百般热闹的巷子。我去了很多很多与你有关的地方，我其实知道我再也没有办法与你重逢，熟悉的场景不过是又往心里多插2刀罢了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和我一样，在听成都这首歌的时候难以自控的泪流满面。那个歌手只是抱着吉他站在舞台上说他自己的故事，我却猝不及防地想起了你，感触一波又一波地袭来，我的理智一点又一点地崩塌。你曾经说你想一直待在这座城市里，你说你喜欢这里的热闹， 和缓慢的生活格调。你也曾经说，你想一直和我在一起，在每一个相拥而眠的夜里，共同等待黎明。可事实上，你并未一直待在这里，也不再和我在一起。你还是选择去了追寻于你而言充满诱惑的未知的地方，未知的美好，而我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我跟自己说，你走过的地方，你停留过的城市，总会留存着哪怕一丝你的气息和痕迹。可是我错了，这个热闹的城市似乎已经忘了你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从未停止找寻，却再也见不到你。其实我不愿去深想，是这座城市忘了你，还是你忘了这座城市，因为我实在是不愿把你想成一个薄情的人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或许这座城市与你只是途径，而我与你不过是一个曾经深刻却终将淡忘的过客。你是漂泊不定四处流浪的天涯游子，而我却早已被你拴在了手上，再也难归自由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，住着一个再也不可能的人。我不知道你如今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，是仍旧山长水阔从容不迫的流浪，还是已经停留于某处结婚生子，安于现状。我只是一如既往的一个人去吃你最爱的那家火锅，辣得满头大汗，也不停下手里的筷子。我只是一意孤行的一个人去你最爱的那家文艺小酒馆，醉得昏天暗地，也不敢说出你的名字。可什么时候你还能再回来，回来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

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失恋了，是这么明显的事。昨天上班的时候，同事问我，惠子，你怎么了？状态不太对啊，跟失恋了一样。我并没有哭，也没有不停地讲起某个人，更没有发很多心情状态，便问了梅尔和元宝。啊，有这么明显吗？我只是心情不好而已。后来元宝告诉我，说我每次心里有事儿，在想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这样，一整天一句话也都不说，做事的时候总是做着做着就开始发呆，愣在原地，回过神来的时候什么也不会说，会接着干手边的事，像条死狗一样，整天浑浑噩噩的，眼睛里黯然无光。我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这样吗？元宝并没有说哎，总觉得除了感情，其他事儿在你眼里都不是事儿。不管什么问题，你都很乐观，总是嚷嚷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早死晚死都是死。可是如果是因为感情，你整个人的状态就特别不对。简单形容就是，哎，你看，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哎。我以为我不会这样，顶多是有些失落，不习惯没有你。回家后跟大杏子窝在床上，这货看跑男都看疯了，各种惊悚的大笑声一直充斥在我耳边。我戴着耳机听着阿妹的如果你也听说，努力想着各种事除了你。大杏子看完后找我爬来说，我给你听首歌，昨天跟郑老师去看电影的片尾曲，特别搞笑。我说我不听，你别放。他缠着我说，你听一下吗？我说我不听，你烦不烦？我不听。然后他就默默地爬开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瞪着眼睛问我，你是不是分手了？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，问他你怎么知道？大杏子说，因为你对我发脾气了，对我不耐烦。我说哪有啊。他又提起刚才放歌的时候的事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语气是重了些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是这样的人，总是无形中伤害别人，也许自己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是总是插在别人身上的一把刀。早上起来我打了豆浆，很纯，就是很纯的那种。下班回家，家里没人，习惯性的想到你，拿钥匙开门的时候鼻子就酸了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，怎么了呢？只是你不在，怎么心里那么失落呢？门打开后就那么呆呆的站在门口，关了门不开灯，包扔在地板上，把自己也扔在地板上，躺在地板上哭得像条死狗。哪里都是你，不知不觉你已经占据了这么多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身为另一半，根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，没有给你足够的爱和包容，总是有矛盾，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却非得折腾个半死不活才肯罢休。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自虐的同时还非要拉着喜欢的人一起焦头烂额，最后吵着吵着就把感情给吵没了。仔细想一想，还真的挺可笑的。 其实我自己很清楚，你为什么感到不安，为什么没有安全感。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我有自己认为是痛楚的原因，虽然你从不认为那是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像那句你住的城市下雨了，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，可我忍住了，因为我怕说你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。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，我想给你的东西我没有能力给，所以我总是想逃，让你一直追，直到我们都累了。已经找不到你的微博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的微博，不期望你能原谅，但是希望你后来能过得好。最抱歉的是最后没有拥抱，没能好好道别，还是恶语相向了。愿我们能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一一生辉。 热情就算熄灭了，分手这一晚也重要，甜言蜜语芳华嬉笑，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，话题尽了也不紧要，吻我似凄冷的心宵，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，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狠劲，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，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这一晚也重要，甜言蜜语芳华嬉笑，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，话题尽了也不紧要，吻我似凄冷的心宵，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，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城，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痕迹，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，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停留欲语倒了阵营，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，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

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，它紧紧抓着大兔子的长耳朵，它要大兔子好好的听它说，猜猜我有多爱你。哦，我大概猜不出来，大兔子说，我爱你这么多。小兔子把手臂张开，开得不能再大，大兔子有一双更长的手臂，它张开了一臂说，可是我爱你这么多。小兔子想，这真的很多。我爱你想把我举得这么高，高得不能再高。小兔子说，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，高得不能再高。大兔子说，这真的很高。小兔子想，希望我的手臂可以像它一样。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，它把脚钉在树干上倒立起来，它说，我爱你当我的脚趾头这么多。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，飞得比他的头还高，说，我爱你爱到你的脚趾头那么多。小兔子笑起来了，说，我爱你像我跳得这么高，高得不能再高。他跳过来又跳过去，大兔子笑着说，可是我爱你像我跳得这么高，高得不能再高。他往上一跳，耳朵都跳到树枝了，跳得真高。小兔子笑，真希望我也可以跳得像他一样高。小兔子大叫，我爱你，一直过了小路，在远远的河那边。大兔子说，我爱你，一直过了小河，跳过山的那一边。小兔子想，那真的好远，他开始困了，想不出来了。他看着树丛后面那一大片的黑夜，没有任何东西比天空更远了。小兔子闭上眼睛说，我爱你，从这里一直到月亮。哦，那么远。大兔子说，真的非常远，非常远。大兔子轻轻地把小兔子放在叶子铺成的床上，低下头来亲亲他，祝他晚安。然后大兔子躺在小兔子的旁边，小声地微笑着说，我爱你，从这里一直到月亮，再绕回来。当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也许你会想把这种感觉描述出来，但就像小兔子和大兔子发现到的，爱不是一件容易衡量的东西。晚安，各位听众，我是正义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

会哭，因为你的世界没有的。当你闯进他的世界的时候，你也会哭，因为他的世界都是你。你也一定珍惜过一个人，想过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，只要他爱你。你也一定放弃过一个人，想过彻底断掉所有的念想，哪怕自己会在每个孤单夜晚哭醒。你身边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阴晴不定，爱耍小脾气，喜欢和你撒娇，整天黏在你身边。刚开始你会耐心地陪着他，慢慢哄，慢慢疼，时间久了乏味了，也就慢慢地放弃了那些你觉得可有可无的安慰。他哭了也不会再抱着他，陪着他，仗着他对你的爱，自顾自地将他扔在一边，然后等他哭够了再回来找你。从此你开始无视他的眼泪，你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找的，你开始厌倦与他在一起的时间，将他的失望与眼泪看作了习以为常。这个时候你可想过那些你们曾走过的甜蜜岁月，那些令人羡慕的温馨画面。以前看过一句话，千万不要让一个女孩哭泣，因为一旦脑袋里的水流完了，就不好骗了。因为爱你，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小脾气展现在你面前，因为爱你，所以不顾一切地对你撒娇，因为爱你，所以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陪在你身边。他做的一切都是想要表达自己的爱，而你并不理解，爱情本就是相互包容的过程，他包容了你的固执与倔强。一个人哭够了又回来找你，你却连一个拥抱都不愿意给他。仔细回想一些，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吗？你只看到了他的变化，认为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可爱的姑娘了，不再善解人意，不再温柔大方，你嫌弃他，疏远他，觉得他的改变是不再爱你的表现。他的小脾气在你眼里变成了无理取闹，他的撒娇在你眼里变成了不可理喻。你又可曾想过自己的变化？你们一定有过浪漫的桥段，也曾在失落的时候感受过对方温柔的怀抱，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一点地说着那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故事。但是现在的他变得多愁善感，你有想过原因吗？仔细想一想，你可曾彻夜不归，并且一个电话都不曾给他打过？你可曾许下诺言却从未实现？你可曾在他哭泣的时候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？你可曾在他给你发消息的时候只是简单的回一句哦？你可曾和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敷衍对待？可能连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吧。人总是这样，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变化，却又总是揪着别人的变化不放。不要 要有一道随随便便的哭泣，就是在吸引你的注意，那是对你深深的失望。不要以为他的小脾气是无理取闹，那是他对你表达爱的方式。不要以为他的关心是敏感，那是他害怕失去你。不要以为他总是怀念过去，他只是想念曾经与你的难过时光。可是你都不知道，你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自作自受，你拒绝对这段感情的破裂负责，敷衍他的所有关心，开始找借口疏远他，然后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最后他彻底失望了，从你身边离开，你还傻傻地感到庆幸，然后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没多久，你会发现身边的女孩又不如你所想，你又陷入了之前的周而复始。其实至始至终，你都没有想过自己可曾有错。或许多年以后你会明白，你究竟做了一件多么幼稚可笑的事情。或许他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他的人，而你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着你的人。渐渐的，你明白了他心中的无奈，也渐渐体会到了他心中慢慢积累的失望变成了绝望。你又想转身找回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很可笑，不是吗？曾经的你也那么嘲笑他的，现在该有你，现在该有过去来嘲笑你了。你永远找不到他了，因为你着急的离开，早就不知道把他甩开了多远。没有机会留给后悔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对你这么好了。请记住，下一次千万不要让一直对你好的人在你这里攒够失望离开。各位听众，我是程一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再坐一下就走，保证不会太久，不过想看看回忆这老朋友。你我在这坚守，最终不能坚守，来过可曾逗留，等候祝福不该换取的幸福，以后 疼。